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 周星哲，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桃园市公务局吴姓秘书前往桃园灯会现场，现场的保全不认识他，不肯放行车辆。吴姓秘书竟然在脸书发文痛批，还说一定是他平时处事太低调，以至于每天在那里出出入入，保全竟然不知道他是养工处的上级单位。这件事让他深深反省了一下，结论就是他太客气了，该耍特权都没有好好的发挥。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指出，这名秘书的行为完全错误，已经辞职。郑文灿强调，市府同仁和幕僚对待民众和基层公务员都该客客气气，这是桃园市政府的一贯作风，违反禁令就该离职。农地违章工厂辅导大限明年6月2号到期，媒体报道经济部修改工厂管理辅导法，严拟删除期限不定落日。经济部长沈荣津今天指出，修法方向包括了登记纳管、在地辅导，很快就会提出政院版的修正草案。农地违章工厂辅导大限到期之后，上万家领有临时工厂登记的违章工厂无法合法。中南部立委向行政院长苏贞昌请命展言，经济部修法版本计划删除明年大限不定定落日，并且放宽临时登记工厂适用对象。凡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前，也就是2016年5月20号之前寄存的工厂都有续命机会，引起了环保团体强烈反弹。沈荣津今天指出，苏贞昌院长讲得很清楚，新增的不允许。行政院由政委员张景森找各部会商谈，希望凝聚共识之后提出院版，再送到立法院修法。环团担心就地合法，所以必须考虑登记纳管，再就地辅导，务必符合消防、水土、水利环保规定。目前经济部掌握大约38000家未登记工厂。前总统马英九和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将在3月10号主持2019民间能源会议，广邀各界为台湾能源政策找出路，也不排除推动第二阶段公投。长丰基金会董事长江宜桦今天指出，去年公投结果显示民众反对2025年急躁废除核电，但是政府却置之不理。公投展现的是民意，大家必须要正视未来国家用电问题，不管加强既有电力设施，或是慎重考虑克服困难重启核电和延役。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指出，政府不该以意识形态处理专业的能源问题。马英九基金会和长丰基金会将在3月10号日本福岛县核灾8周年前一天举办2019民间能源会议，由马英九和江宜桦主持，广邀民间产业、企业、学界共聚一堂，为能源找到出路，也不排除推动第二阶段公投，重启核四以及核一、二、三延役。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强调，行政院遵守公投法，也向立法院提案修正废除2025非核家园的时间限制。马英九基金会和长丰基金会主张继续使用核能，却没有说明不断产生的核废料要放哪里。永和者必须为下一代着想，也要诚实面对好几个县市反对永久储存核废料的事实，务实面对能源议题。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0点，来到10145点，成交金额102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388点，涨幅1.86%，2128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点，220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2点，涨幅2.32%，274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68点，涨幅3.31%，83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61点，涨幅

就请你爱真正的我。 是来自于陈绮贞的小船。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正在回信的马克。 我声音怎么那么奇怪？ 你很棒。 们是 Awesome City Club 这首台湾 Romance 台湾 Number One Awesome。 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来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需要来帮帮你吗？欢迎你把你的问题、把你的困扰、把你的烦恼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喽。 夜晚是你直播的吗？ Baby 你就 amazing 可能这就是为你拍在照片里的方式无法形容的在我脑海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来慢慢的透你的心 Oh my baby 让我来看出你是否来慢慢的引入这主题 Oh my baby 为你我 crazy 今晚不想睡被你的美丽心没人能在我词典里他在照片里的方式无法形容的在我脑海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来慢慢的透你的心 Oh my baby 让我来看出你是否来慢慢的引入这主题 Oh my baby 为你我 crazy 今晚不想睡为你的美丽心没人能累为你我 crazy 今晚不想睡被你的能力忘我不但会为为了你我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you mad 为了你我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you mad 为了你我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you mad 为了你我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you mad crazy for you 疯狂来自于永斌 RMB 林小姐帮帮忙，请问最近有没有好看的爱情古装剧？ 哦，古装我就 pass，sorry， 我没有涉略古装。 《还珠格格》吧， 这是最近的吗？ 如果你还没看过，不妨就当新的看一看，看看有朋，看看赵薇。最近新闻不是都是在讲林依晨那一部古装吗？ 是吗？最近 林依晨有一部古装剧，然后陈乔恩有一部古装剧。 最近我刚在看影剧版，我看到一个片名有点长，前面是两个叠字，两个叠字，后面有个绿，有个红，有个绿什么红的，我查一下好了。 什么怪片名？ 才刚完结的呢。 喜欢什么样的话题？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啊！对 ，You guys are awesome。 什么片啊？ 真的好难记哦。 我想知道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在演什么？ 那我来为你查查。 波远帮帮忙，波远说：“我三月就要出国了，但我那个护照都还没弄，我上班也没机会去，机场可以处理吗？”你就下班都去一下旅行社吧，叫他帮你弄一下不就好了？ 哦，对啊。 是才能解得开，一直依赖我对你的爱，好像不顾一切说出来，请你做我的女孩。啊耶，大陆机上留下你的追随着我的大名。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要来了吗？ 盛家六姑娘明兰从小聪颖貌美， 盛明兰 却遭遇嫡母不慈，姐妹难缠，父亲不重视，生母被害去世的困境，她藏起了聪慧，掩埋锋芒，忍辱负重的逆境成长，在万般打压之下依然自立自强，终历经艰难为母报仇。在这一过程当中，她也结识了宁远侯府二公子顾廷烨，顾廷烨帮过明兰，也刻薄过明兰，他见过明兰软弱表皮下的聪慧锐利，也见过他刚强性格中的脆弱孤单，对他早已倾心。朝廷风云变幻，在顾廷烨的拥戴下，赵家旁 顾廷烨就什么二公子啊、哦？ 对，就是一个侯爵的二公子， 就是有看到他聪慧跟脆弱那一面的人。 Yes。赵家旁支世子弟被立为太子，顾廷烨就拿着秦王诏书大破反贼，永立新帝，成为新朝的第一功臣，略施巧计娶了明兰为妻。明兰婚后 Excuse me， 那明兰就是变成皇后咯。 Yes， 他不是，他是有功的臣，他不是王、 oh. 他是帮助那个王建立了新的朝、oh. 他不是王、 oh. 所以他就是一个有最大功臣的老婆、oh. 这样子。明兰婚后管家业 还要演到婚后 整侯府，铲奸佞，除宵小，夫妻二人解除误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最终明兰与丈夫一同协助明军巩固政权，两人也收获了美满的人生。 他怎么没有说他有没有就是回去报仇他的原生家庭呢？ 有啊， 有， 前面有讲啊，这前 部哦，这前半部 一到七十八集嘛，前半部就已经在讲就是他如何就是忍辱负重，然后去报母亲的仇啊。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丁世光的聪明不聪明，哇，我们又听完了一部剧呢。谢谢大家的提醒，那个林依晨演的那一部叫做《小女花不弃》，陈乔恩那一部叫做《独孤皇后》。想看爱情古装剧，竟然在一片的 APP 推荐当中浮现了四个字，这是正确的吗？他说李氏朝鲜。 李氏朝鲜不是爱情，是古装，但是 难道那些丧尸也有？ 但应该比较偏活尸片吧。 请问我没有去过澳门，第一次去澳门有没有什么推荐我可以去吃吃玩玩走走的呢？除了赌场以外，赌场以外是我自己家的，因为我怕你就只回答赌场。 你就已经，你干嘛？你这种人就是破梗嘛。啊，我要回答就是永历皇宫啊，威尼斯人啊。 你说有迷香的要小心的是哪个？那个 银河，银河， 银河的味道 很恐怖，会输钱的。

When can I reach that place between more and cloud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but I've been thinking I do. I can do anything. I control in this glow. Where's the goal? Now hit the road of this flow. With no sorrow. Get down. I'll feel how cold it is. Water splashes off. I'll see how dark it is. Drag me too deep. Where can I flow to? Bring me to the edge. I will feel so good. I'll dance on water. Just cool me down. But don't bring me down. Just don't bring me down. Just cool me down. But don't bring me down. Just cool me down. But don't bring me down. Cool me down. Warm me down. Tragedy. Troubling waters. Don't let me down. You know how, but it's still troubled water. I'll feel how cold it is. Water splashes off. I'll see how dark it is. Drag me too deep. Where can I flow to? Bring me to the edge. I will feel so good. I'll dance on the world. To Wonk, Dance on the Water. Water. 没有人知道海伦凯勒梗。 为什么啊？小时候老师都会逼我们看海伦凯勒影片看很多次哎。 你要唱阿里巴巴，我想共鸣可能会很多，但海伦凯勒是真的没有这么多共鸣。 可见我们小时候那英文班的老师有多敷衍，就只能一直逼我看海伦凯勒。我也只学到一个单字，跟海伦凯勒一样 water。 我们这个小时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求我们帮帮你，或者我们帮不了想请大家一起帮帮你的话，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刚刚有一个那个，他说他办公室上班族的烦恼，他的那个椅子好像是没有手扶把干嘛的，就是你常使用之后手会很酸，手肘腾空不舒服，该怎么解决这个困扰？上班的电脑椅子是没有那个手腾空了， 哎，我们也没有哎。 这个，所以你的滑鼠是靠近桌子边缘的咯，所以手肘一直腾空。如果你是办公桌比较大，你是整个手放在上面的话，就不会这样，是不是？ 如果办公桌比较深，你就把那个键盘跟滑鼠推到里面。 推。 但如果不行的话，就算是不行的话， 在这边怎么解决我手肘腾空的问题？ 手肘腾空不会有任何问题啊！ 他说久了会很酸啊， 没有道理啊！我手掌、我的手腕放在手上，手肘是放松的啊，你手肘不需要出力的啊。 还是他会不知不觉，你知道一直用滑鼠，然后就是手肘会、抬起来，就是，哎，这没坐过办公桌的，你虚拟十秒当然没问题。 You leave me hanging here, oh please. 我尝试所有的解惑，我尝试想把你搞懂，我尝试破解你天真的笑容。Baby, I'm so bad at hide and seek, so don't you ever try to look for me. 我总是 锁，你丢给我的小酒，我还是我空。 Yeah， 他就是这样，他的心没受伤。再来骂我是个不识相的老土，我就像是个瞎子摸象。摸到后来发现不是像是老虎，他用蜜饯般的口气进行一场口蜜腹剑的拷问试炼，像在玩密室逃脱游戏。完了后来发现自己卷入的是密室上世界。Oh man, oh man， 我的时间就是他的时间，他的时间还是他的时间，那个他的时间多到需要杀个时间，叫我按摩小腿、大腿、跑腿，他还给我下了视线呢。到处买这个买那个铁腿，还差一点没压了视线呢。 李全哲再加上了熊仔 High and Sick， 请问马克，你在 YouTube 影片是用什么软体来剪辑呢？因为我现在开始想要学习剪辑这件事情，可是不知道要从哪一个软体下手。 就都去试试吧。我现在用的是 Vegas Pro。 嗯哼， 嗯 ，Sony Vegas Pro。 你也是一路以来就是试很多个，然后试到 我没有试很多个，我就一路以来我就是用这一个。但如果你可能，你觉得你就是要走未来性，要走的长、走的久的话，可能还是要去学一下 Final Cut 吧。 Final Cut、 Final Cut Pro 跟或是 Premiere， 就是他们能做的东西会比较丰富一点。Sony Vegas Pro 比较阳春。 那大家都爱说那什么威力导演呢？ 哦，那也是就是阳春挂的，对。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有什么忙？ 欸，关于那个手肘问题，有人说有在卖手肘支撑架，欸，怎么感觉很酷？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会把那个一个就是那种架子随便夹在你的桌子，然后可以放你手机看那种可以弯来弯去的架子吗？ 我查， 听起来很酷啊。 但我家的椅子有那个旁边扶手， 你都从来没有靠在上面过， 我也不会靠在上面啊。哎，好酷哦，真的哎！ 所以它是一个就符合手的形状，然后你手可以靠在上面， 它就夹在桌子上面， 然后根据你手想摆哪就怎么夹，然后手把它放在上面。 有一个机械支架，可以就是有分三个转这样子，像我们麦克风架这样子，转三个，所以它是平面的， 像那个什么吊车的悬臂、吊臂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它可以就是移动，它下面就有一个像固定，啊，我直接拿给看了。 哦，哎，这个很适合上班族哎， 怎样提前生火灭火是不是？ 我有点好奇，这样一个东西要收我多少钱？ 六八百吧。 可以哦。 有更阳春版的，就是一条板子到底，很像超大片加长型卫生棉。就直接滑鼠放上面，然后它延伸出来， 像那个滑板， 对， 溜了滑板，直接把它就是缩小型放在桌上。我比较喜欢刚刚那个，可以有三段式折来折去的， 就可以就是看你手要到哪里呢？到哪里呢？到哪里呢？ 我要是有这个，我是办公室的同事都羡慕我。 你少在那边，你根本就没有办公室。 不许你这样说我。来自 Orange Range 的《爱的大刑警》，你有趁机在他们的演唱会现场锻炼你的日文听力吗？然后试图在下面就是用日文跟他们对答这样。 大部分他在中间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聊天聊了10分钟，有点太久。 然后大家都可以跟他回应。 那一段真的有点太久。嗯。那一段我比较听不懂，其他那些很简单的就是很 OK 啊。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就是对啊。 盛り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之类，然后一直说对谢谢啊，而且他们一直说ありがとう，一直ありがとう。 对，是萧敬腾式的发音吗？ 对，然后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唱歌，好久没有看到就是如此用生命就是在表演的， 有热血这样。 真的是热血，他们年纪也不小了。 I'm not afraid to die.

时候之后却才会自顾自地流泪，我们的相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女儿啊，你开始工作了，今年的红包我就不发咯。 没关系，有台新。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百万大红包，单笔刷满千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值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查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大船入港，人拢回来啊！ 水妹，这摆出棚货都卖出去了， 这摆我高雄大发财咯！ 好，就听水妹话，紧来买厝。啊，刷来要怎行啊？ 兔子跟着月亮走，啊，买厝当然是跟着乌比走。 买房子上乌比，上乌比乌比，呜呜，奇怪了乌比，上乌比乌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省房屋比价平台乌比。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交通部长林佳龙在脸书发文，农民担心物流业取消假日服务影响蔬果运销，交通部指示公路总局与4家物流业者协调维持假日配送。原以为美事已桩，不过林佳龙脸书随即涌入了物流司机不满，批评为了几件或原本应该休息的假日又要出勤，坐办公室吹冷气的高官根本没有考虑清楚，物流司机也有家人，不是为了蔬果货件上班加班。林佳龙脸书贴文一出，部分网友大赞他接地气让人放心，不过也有人直接反呛没有配套，牺牲物流业成就个人政绩。还有自称物流业司机的人留言，司机的假日就不是假日是吗？上头揽一堆烂事，底下就要牺牲假日，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一天，部长只听到果农心声，有没有听到司机心声？四大物流业者包括了统一速达、台湾宅配通、新竹物流还有嘉里大荣，近年都转型朝向假日暂停配送，主要假日货量少，若要维持假日配送，主要牵涉工时规范，应该属于劳动主管机关的业务，不过交通部却出动了公路总局向物流业者拜托假日正常配送，最后四大物流业者同意维持假日配送，自行吸收人力还有物力成本。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上周五同意国民党处分名下大约5亿6千万不动产，用于支付解雇党工资遣费。党产会今天指出，国民党想从已经认定为不当党产的中投和新玉台两家公司拿钱给付，经过几次协商没有达成共识。国民党106年解雇大约700名党工，依法必须给付资遣费。党产会发言人施景芳今天指出，国民党想从中投和新玉台拿钱给付，却不愿意接受党产会的三大条件，最后没有共识。这三大条件包括了中投新玉台收归国有，在收归国有的前提下，党产会愿意许可大约20亿的中投股利，让国民党处理积欠党工退休金。依政党法规定，同意让国民党保留必要办公厅舍，其余依法不能留的财产归还国家。国民党新闻会主委邱大展指出，之前双方已经说好协商内容不要对外公开，但是党产会却还是对外说明过程，挑拨国民党跟党工的关系。 国民党希望动用中投将近10亿股利，是在党产条例还没生效，中投也还没认定为附随组织之前，党产会却把这笔钱扣住，在法理上不合理。国民党希望照顾党工，党产会却不断开条件，而且开出的条件等于是要国民党举手投降，国民党怎么可能同意？为了保障女性生产风险，产妇、胎儿以及新生儿如果不幸在生产过程中死亡，或者是导致中度以上障碍者，由政府提供最高200万救济金。卫福部今天第一次公布生产事故救济报告，统计到2017年底已经核准给付5亿4631万。进一步分析，孕妇死亡案件中超过80%怀孕37周以上，年龄多为31岁以上怀第一胎，死因以羊水栓塞为最大宗，占了60%以上，其次为产后大出血以及血管栓塞。卫福部指出，产妇死亡原因大多为羊水栓塞以及产后大出血，这类案件虽然无法在生产之前预防，但是仍然可以透过加强临床人员的急救训练和紧急应变能力，同时管理高危险妊娠孕妇，事先建立转诊机制或者是紧急处理还有后送流程，就能增加救治成功机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81点，涨幅1.82%，来到2128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4点，221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69点，涨幅2.59%，275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06点，涨幅3.77%，来到84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79点，涨幅1.72%，目前2838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326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80点，指数10145点，成交金额1027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华南雨区东移，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樊光耀。一位朋友焦虑地对我说，医生说我的眼睛可能会失明，怎么办？其实中途失明面临的是视力的丧失和心理的恐惧，需要专业的协助。您周遭有中途失明的朋友吗？有声书学会专业团队提供您中途失明者及家庭支持服务方案，服务专线02-2389-4915。 各位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天地会乐团，为你们带来我们的专辑《摇滚不需要理由》的其中一首歌曲，歌名叫《解脱》。 感觉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上有人说，哎，这个歌很适合猪年哎，我倒是完全没有想到。 猪大哥真的，猪的主打歌， 爱的主打歌，来自 Alpha 萧亚轩。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哥， 这里是飞碟电台啊。你现在在干嘛嘞？各位，你现在在做什么呢？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 各位最近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吗？各位想买却又不知道该不该买吗？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疑惑。 生活灭火，我现在有个疑惑了， 请说。 我下定决心要配一副眼镜。 哦，那你不是已经生了吗？你就下定决心啊，有决心就去做啊。 但我不知道 Jeans 跟 On Days 差在哪，他们是完全没差，对不对？ 其实完全没什么差，对。但我必须要讲哦，我在 On Days 配的眼镜，我配了几只啊？ 你配这么多只啊？ 两副还三副吧？两副还三副。 你希望他们之前在做那个什么 IG 的活动？ 对，之前那个活动，所以就是又去配了一支这样子。我现在为什么你会比较常看到我戴隐形眼镜？是因为我在那边配的眼镜没办法久戴，我眼睛会酸。 可是他们不是说你就是如果你戴了觉得不舒服，你可以回去再调整吗？ 回去啊，他们找不出为什么啊。 哈？ 对啊。 啊， 根本找不出为什么。而且因为戴那个东西的那个疲劳是感觉的问题啊，你没有办法真正用什么， 也不是什么度数太重， 对啊，也没有办法用什么真的非常非常精细的科学仪器去记录你，然后去调整，没办法，他只能看看，然后就是调调说，哦，你再拿回去试试看，是还是一样啊？如何？有好好的灭火吗？ 那我要去菌。 你之前不是很着迷说你要去什么专业验光那个东西吗？ 但因为昨天我朋友很认真跟我说，他说你觉得你会戴很久吗？那就是晚上戴个气味而已的，你特别去那干嘛？我就听他一讲就觉得，很有道理哦， 好容易被灭火的女神哦。 他说就算你戴还不喜欢，戴还觉得不适应，决定再也不戴了，你那衣服也就用这样子而已，也不会心疼，就还好。来自于林俊杰还有郑容和 Sandra， 天哪，我到底该不该买松饼机呢？松饼机王，上个小时有看到有人说我该不该买热压吐司机呢？ 买，都买。 松饼机是不是就是压出来就像我去咖啡弄啊米朗奇吃的那一些， 没错。然后有的是那个烤盘，它还可以换形状的，可以换成就是比如梅花型的，还是用比利时松饼型的那种。 比利时松饼型？ 哦，对啊，就是格子的。 你说只是格子的差异哦？ 对啊， 外观的差异而已， 只是外观差异而已，其他剩下就是看你倒下去的东西是什么啊。 不行，我觉得松饼机好像很不实用哎。 你如果每天都 会 吃的话， 你会那么开心在那边狗面糊，然后倒进去这样？ 你不能因为你懒惰，你就假设其他人都跟你一样懒惰。 Sandra， 你买，然后每个礼拜跟我们报告这礼拜你用几次。 卡地亚最近就是每天都在做， 是很容易吃腻的东西。热压吐司，我还可以想象吐司里面我夹不同的 cheese 或干嘛。松饼就是你只能在上面淋一些不同的果酱，但它本质还是一个 面包、 啊、 面粉、面团、面糊。 对啊。 你觉得你没办法，就是天天吃一样的东西？ 你说卡蒂亚他想买是不是？ 不是啊，卡蒂亚最近就是认真在做饼干啊，然后蛋糕啊这些东西。 为什么他太太会这么着迷呢？因为他们家有那种很高级的烤箱，你知道他们家的烤箱很大，就是很像厨房专业用，不知道那个多少钱，然后里面是可以放一只完整的鸡在里面滚来滚去的哦，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的那种烤箱哦，很夸张。 然后每次看到他在弄一些东西，我心里面就是 OS 就觉得说，天哪，你要，因为你要去买那些什么烘焙用具啊，然后 还有什么搅拌 奶油啊、搅拌啊、打蛋什么，有的我就觉得好麻烦，然后事后又要清理那些东西， 你清理， 就是那些东西我都觉得很麻烦，可是他就是乐此不疲。 你应该帮他开一个爱妻料理频道吧，怎么样？ 我自己的频道都顾不好了，还有上班不要，我自己已经顾两个了，你还要我在家？ 能力越大的人， 我没有 频道越多， 我没有，不是。 想抱着我，哦，只想陪着我。 那我你们在聊，可不可以买这个？ 那你这样， 我可以买棉花糖机吗？ 啊，棉花糖机是 做棉花糖的，大概600块到800块。 那个棉花糖就是蓬蓬的那种， 对， 不是小小的一颗一颗那个圆柱体那种。 哎、欸，是扎实的，还我想象的是就是拿一根棒子在那边转，然后就糖丝一直滚滚成一个蓬蓬的这样子。 我觉得蛮不错的耶。 不可以。 为什么？ 它有棉花糖机会有多黏？它会有 那你这样你又 你滚！我真是妈妈会生气。 可是啊，你如果有棉花糖机的话，只要就是每到周末，你都可以去华山，你可以去大家河滨公园，你可以去西门红楼，你可以去各地就是有市集的地方。赚钱咯， 可以吗？ 下课的时候有没有在那个你家附近的国小，每天国小巡礼说来来来吃棉花糖哦？ 哎呦， 是不是 800块？那我 身材工具， 我一个棉花糖卖多少？ 800块一个棉花糖，我就算只卖10块都赚， 卖80个就赚。 对啊， 80个才开始赚哦。 哦，先生这边不能那个卖东西哦，那个罚单是3000。 原来每个人心里其实都蛮梦幻的，想要买一些机器，就觉得有这些小甜点好像会提升你生活质感的感觉。 嗯， 怎么那么可爱？有一个 guest 来留言说，我是眼科医师，他只写了4个字叫 PD 不对，可能性很大，但是我连 PD 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Power Door 能量之门。不是啊，医生啊，你， 那你这样，你又 你跟我多说一点吗？不变的初衷，要爆发的冲动，让世界停在这分钟。失去你有什么内容？为你心动，我的心冲到我的口，早已失重。飞碟小子是谁？他是不是有棉花糖机？ 怎样？ 那拿来我玩玩看嘛！我们在这边玩玩看啊！我跟你说，只要开一次直播，可能会灭了大概8000人的火。 真的哦？ 我觉得很有可能。 你说开直播说，来，我们现在要做棉花糖，请所有公司同事。 然后我们从头开始在那边弄的时候，大家光是看那步就想说，不买了这样。 会吗？直播以后看了以后，因为直播你不是自己做，你看别人做都会觉得很开心。 可是我如果弄了凉皮梯到处都是，然后就是做出来的棉花糖，搞不好形状我根本就卷不好，根本就不是蓬蓬的， 然后就是很 是一个热狗 硬的小小的一坨，然后颜色很脏。 那个 JLC 的生活灭火蛮难的哦。 什么？ 我想要买一间套房，开价188，我开120，我们还在协商当中。重点是房子凶宅 哦。 这个生火灭火， 我会 pass 哎、欸，我怕怕。只看见你在梦和希望之间拥抱你，在爱和体谅之间靠近一点，不管明天有多善变。 有一个生火灭火的物品，我看不懂哎、欸，什么叫做存钱神器之小马力机台啊，那个是什么 啊？ 哪个马哪个力啊，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打错字耶、欸、小马力就是草头的那个力， 小马力机台，怀旧游戏机存钱筒，你知道一个要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一个要4980，这叫存什么钱？我自己钱都先喷掉了。 满头的黑人问号， 在跟我开玩笑吗？刚好我看到有个人在说，我最近好想要买那个彩妆品哦，想要买美少女战士系列的，可以吗？ 可以啊。 不可以吧？ 为什 么？他后面还跟国浩说，但我已经有买那个什么牌子的了，那就是不可以。 好，因为之前有人说天天玩小马力机台，他就是那种推零钱的那个吧，所以10个月就存下了6万块，因为你会一直想要投去玩， 然后也会叫朋友来家里玩。 哎，这样赚朋友钱可以吗？ 朋友是撒一点零钱吧。 好，我知道了，棉花糖机加上小马力存钱筒 combo。说来，小朋友哦，你们在等那个棉花糖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玩一下这个啊，双管齐下， 应该是在 一起赚， 应该是玩那个我请你吃棉花糖，还是你买棉花糖然后顺便玩这个啊？ 当然是买棉花糖顺便玩这个啊，你玩这个就请你吃棉花糖，我就少赚你棉花糖的钱哎、欸， 奸商奸商。戴上耳机，对全宇宙唱反调，跟上我的心跳，就让我带着你奔跑。身体里每个细生火灭火，请问一下，你们会愿意花1080元买一个颈枕吗？有一个我不会念的牌子出了一个二代颈枕哦，出国啊，或下南部啊，坐飞机啊，坐车都可以用。P.S. 我不常出国， 那就是不要买嘛。 我跟你说，颈枕还有个麻烦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是想要买颈枕的人，你就是买一个好一点的颈枕，因为可能便宜的颈枕就是造型，它就是一个 U 字，就靠在那边。可是因为就是入三国志的关系，然后像豆哥他们就是会买一些很特殊的颈枕，然后那个就是靠得很紧，就是那个真的支撑度是有差的。可是问他那个价钱，我忘了多少钱，听我就觉得 吓到， 就是。我一个不买颈枕，你就会觉得说那个钱会不会有点浪费？因为我也只有就是三国志才会坐游览车，可是是真的，就是你要吹就是吹到底，不要买那种可爱的，可爱的那个不好用。然后你出国就是你要想，就是我每次都觉得扛一个颈枕出国，其实它没有很方便啊，它很定得、欸， 没错。

伤了，我不保留。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教书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故作软弱撒娇害羞，只是有一点别扭。傻瓜也许单纯的多，爱的没那么做作，爱上了我不保留。伤了忧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 懒的傻瓜，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买这个东西会不会像傻瓜一样呢？会不会买其实根本就不好用呢？这个小说我们进行的是生活灭火大会，最近你有想买什么东西吗？想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吗？欢迎你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咯。 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呢，有人说不要念我名字，我想要买电子锅，然后就是大象品牌的那个，约20000元。我想说， 一般电子锅大概多少钱？ 不是光大象那个品牌，你就从3000多到30000多 都有。 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挑20000的这个，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大象品牌。 外形很美。 后来他还说挂号不常煮饭，那为什么要花20000块买这个嘞 ？Why？ 所以他自己也心虚了。 不是啊，如果因为现在有一些新的，就是他那个行销的， 你说可以煮稀饭或是什么饭更好吃，或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他说什么是什么铁器涂层、豪热鱼釜压力，鱼釜是羽毛的羽，釜是斧头，就是那个釜山的釜，压力 IH 电子锅，反正就加很多这种。看起来好像很高大上，但是我不太知道你到底在干嘛。 就那个到底可以干嘛？ 对，这到底可以干嘛？然后他就下面就是做很漂亮的图，说哇，那个米可以多 Q 啊， 就是会 有 一些什么线条，然后射进来，然后好像是什么 顶级热对流啊，有的没有的。但如果你是真的是要为就是这么精良的口感的话，你可能要找看有没有办法，就是有人做出来给你 试 用跟试吃，你才会知道。对啊。因为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些实测啊，有人去实测那种就是东元最便宜的，是那种家电赠品送你的，跟刚刚说那个大象品牌，跟另外一个就是也很有名的老虎品牌， 然后饭的那些比什么比例米都是一样， 全部一样，他们三个同时煮，然后机子的新旧还不一样哦，这样子，然后老虎的那个很贵，老虎那个20000多，啊，大象那个他那一台是7000-8000，然后可是用了5-6年这样子，然后还有东元那个送的也是新的，然后三个一起实测煮这样子，所以就是煮出来以后，不是贵的就是好的啊，贵的是评价最难吃的。 深夜的风冷冷无情，觉得也很爱。脚边眼底散落一滴。 是我的心被风吹起，吹到哪里，我在哪里，没有目的，我给的 我给的爱，每一次九九呢生活灭火大会就会突然出现这个生活灭火，让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什么？ 请问我想买阮老师的会员，觉得怎么样？ 认真， 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问到了，我觉得很幽默，但是我也不知道他问的是认真还是他说哎呦这男的不是金融曼哈顿那个吗？那我来问问看啊，探探他虚实。 在你眼中那一片海水，你有一种让我心痛的美，于是我选择自己孤单的睡，下半辈子让我不相信的理由，我想是你对不对，你是个匿名的宝贝，藏在我心里的眼泪，不管你带走了什么，我都因为爱过你觉得美，永远不忘记你的我，像一个孤魂和野鬼在这个世界上受苦，风吹雨打我都无所谓，你是个匿名的宝贝，藏在我心里飞呀飞，如果还能有那一天，请你回头看我一眼，醒了没，不必安慰我，你知道我不累，爱你怎么会累，再一次站在雨中看着天黑，我觉得我在人海里潜水，带你的名字飞往东南西北，我要让这个地球上除了我再也没有人能知道你是谁，你又是我的谁，你是个匿名的宝贝， 藏在我心里的眼泪，不管你带走了什么，我都因为爱过你觉得美，永远不忘记你的我，像一个孤魂和夜鬼，在这个世界上受苦，风吹雨打我都无所谓，你是个秘密的宝贝，藏在我心里飞呀飞，如果还能有那一天，请你回头看我一眼，醒了没，不必安慰我，你知道我不累。怎么会累？醒了没，不必安慰我，你知道我不累，我爱你怎么会累。 你们这对夫妻不要一直利用彼此的上班时间然后约要吃早午餐好不好，这种东西为什么不是就是回家，你们就是坐在家里客厅沙发睡前躺在床上就说，哎，我们要去吃早午餐吗？为什么要用下午上班时间互传LINE说要吃早午餐吗？ 你要不要见不得别人好 你说嘛，那你要吃哪一家我也要听。 他说在东门站附近，然后就是要定位，店家跟他说不用定，直接来就行。 那个夏天灿烂耀眼，忽然之间下雨也没人撑伞，是我的初恋，那次失眠，你的气味已经飘散，我还留恋心里面空神仙，你微笑的脸，好久不见。时间过了几年，长大了一些，心中的那个王子要说。 永远泪灌溉会幸福的种子。 纪念，长大了一些，心中的那个王子要说再见，再见吧，我的王子，守护爱情的样子，让回忆纪念最初感动的真实，满口永远的孩子慢慢懂事，用眼泪灌溉会幸福的种子，再见吧我的王子，梦想还没有消失，我会凭着你的勇气一起坚持，晒着艳阳的奔驰，勾勾手指，你住的城市会有我的思念影子，围绕着你，围绕着你，哦哦 他被誉为最强旋律制造机，他是景安，这是他的创作《爱因斯坦》。 我在理想与现实中相对寻找， 助攻景安首张创作专辑《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第二首推荐曲《爱因斯坦》，现场欣赏景安演唱魅力。Live 巡回场次，请脸书搜寻景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媳妇儿啊，我要去跑步喽。 爸，等一下，先看空气品质指标。 哦。 今天空气品质是橘色，对敏感族群不健康，去室内运动比较好啊，出门要戴口罩哦。 嘿嘿，媳妇儿好贴心啊。 哦，对了，老公，你有呼吸道疾病，外出要随身携带药物。 知道，你每天念我都会背了。 知道就好。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最狂热的摇滚巴西乐团，2019全新专辑《霸气摇滚》上市，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93周，第五名黄子佼《你像风》，第四名谢震廷《小星星》，第三名谢和弦《我不是白马王子》，第二名蔡健雅《半途》，第一名蔡依林《老公》。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谢震廷。 我们 要飞碟随堂考了。本周出题的人是瑞玛席丹， 我整个周末都在听他的歌呢， 爱上他。这首歌曲呢叫做边吃巧克力边倒立。今天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谁，你 知道吗？词跟曲是不一样的人哦， 这是提示。嗯，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我好怕我报成大来的那个号码。 你有被洗脑吗？ 只要你答对的话，他要送你限量的瑞玛款的多功能手机 支架。支架哦， 02-2363-995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在随堂考的时候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然后你很棒，拜拜。只是自由就在那瞬间、快乐很简单，何必搞得这么难，生命很短暂，不想就这样过了，时间是谁的，怎么活才算够，没什么过不去，你可以别管下一站去哪里，快乐很简单，何必搞得这么难，生命很短暂，我想就这样过了，时间是谁的，怎么活才算够，没什么过不去，我可以边吃巧克力边倒立，许多事反复重演，我放任着手机渐渐没电，这种自由就很美，嘿，有些梦在白天才出现，我们的 音乐全主打、 盛世最强精选诞生，泰勒斯。肯卓克拉玛。Confrontation ain't nothing new to me. You can bring a bullet, bring a sword, bring a morgue, but you can't bring the truth to me. Fuck you and all your expectations. I don't even want your congratulations. 巨星马龙。I've been popping, popping,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 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When we call up on no.And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 tos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 I'm like, girls like you, guys like me. So now I come through, I need you like you, yeah, yeah. Girls like you, girls like you, me. Do what I want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you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need you like you. Lady Gaga.德瑞克等跨厂牌22首，最佳唱片、最佳专辑一次到位，都在2019葛莱美的喝彩。